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我哋思念嘅、守望嘅，系消失咗嘅活力，消失咗嘅自信，消失咗嘅公义。今日我哋要成全俾下一代，寄望下一代，我哋喺年青人里面见到一个有希望嘅香港。 思念你，没忘记，当日你独自离家，你充满自信，披风雨独闯，永不会后悔。你倔强的说，想念你，仍怀念你，希望你能回家。我深爱着你，当你失意地哭，你可叫唤我，我定会亲你。你莫痛悲，每天地球最转，天光如天黑，不心你正恨你，如何笑或流泪，是谁负你，因此觉渺小，知否我失了目标，你不要害怕，我定会亲你，你莫痛悲。 就好多时都会当咗佢一首情歌去听，但系咧呢个礼拜咧，我揾翻呢只歌听嘅时候咧，就将个你咧代入咗香港嘅，咁我哋大家都系最近呢一段时间都系喺度守望紧呢一个香港，咁呢只歌嚟自1988年啊，一对香港嘅鬼佬 band， 咁啊呢个刘乐新啊唱歌嘅就系 John Loudon 啊，咁啊City Beat 呢只歌嘅歌名咧就叫做守望你，咁啊开始今晚嘅北上频道，9月26号晚嘅北上频道，咁啊今晚我哋会有啲特别嘅安排咧，就系咧我哋会 盡量喺錄完音之後，馬上即刻將個節目咧就放上去俾大家下載嘅。咁啊，而家咧我哋嘅時間咧就9月27號嘅凌晨，其實我哋 九到二十六 整晚咧，我哋都係睇住成個今晚嗰個學生嘅罷課嗰個發展嘅。咁啊，當然啦，因為我哋唔係一個 live 嘅節目，可能你聽嘅時候我哋有少少勾勾地咁，但係希望我哋今晚個心情其實呢、這個禮拜我哋都冇辦法令我哋去講第啲話題嘅，咁呢一集係可能係十一去飲之前嘅一集嘅北上頻道，咁所以我哋都係今晚會圍繞住成個嘅罷課，我哋再探討一下成個即係今次呢個運動同埋香港未來嘅前途係點樣啊等等啦。咁今晚咧就我喺度啦，刁文牛又回歸咗啦，咁啊仲有的咧就喺度嘅，咁好啦，大家可以開下聲。 醜唔醜啊你？醜唔醜先？ 乜嘢先？ 喂，而家要俾中學生、大學生，你幫我哋去爭取民主啊，大佬！ 係啊，真係醜！ 你有冇資格講民主先？我真係好撚坦白話俾你聽， 啱曬數！你呢個開頭真係 話聲俾你聽，喂，真係，喂，真係好撚 你呢個開場白真係一流， 真係好！你真係你尷唔尷尬啊？話聲俾你聽， 我唔尷尬喎， 即係你又去咁啊？ 我喺度，我係不斷喺度做緊一個懺悔嘅。 我懺悔就我都係懺悔。 係啊， 話點解我當時我冇絕食啊？唔係我冇罷課。 我先講下我先講下我自己嗰個感受啦。我呢個禮拜其實工作我又冇乜心機咁啊。由星期我第一次落去係星期二嘅，我星期二落咗、已經落咗去，咁啊每日我都差唔多落去 中大， 唔係 港大 天馬公園，天馬公園第一日就喺中大啦，咁啊中大就我就冇去到百萬大道，我冇去到，咁星期二開始喺天馬公園咧，我就不停都係落去嘅，我都唔記得落咗幾多次啦，咁落去嘅感覺就係同你頭先講嘅一樣啦，就係、是、以前我成日都係扮老屎忽。啊、就又話同啲僆仔溝通唔到，咁我發覺原來個問題喺我度， 係啦， 因為啲僆仔嘅思維啊，所思路啊係好清晰，咁我落去我記得我星期二八日頭咧，我差唔多中午咗緊，我第一次落去，我落到去第一就係、是、哇，我好鍾意嗰個氣氛啊，嗰、那個氣氛令到我好似翻翻去 八九 大學嘅年代， okay. 一個好有校園氣氛嘅環境啦。咁就唔同嘅 area， 唔同嘅地方咧，其實喺整個天馬公園，包括埋喺公園落翻去下邊嘅時候咧，喺呢、這個立法會出邊嗰個討論原地嗰度咧，唔同嘅角落都有唔同嘅 lecture 喺度搞緊，有啲就係教授做。嘅 lecture 啦，有啲就係學生自己自發嘅一啲小組討論啊等等啦，咁好正嘅，成個氣氛係好正。咁然之後每一晚嘅去到八點鐘，夜晚八點鐘咧就有大會啦。咁、那個大會其實話俾你聽啦，最精彩嘅唔係什麼阿 Q 爺啊、阿毛哥啊佢哋上去講嘢，因為佢哋成日都講嘢㗎啦。最精彩嘅話俾你聽，每一晚都係學生同埋一啲自發去支持學生嘅， 仲要係新面孔 嘅老師， 係新面孔嘅， 即係你名都噏唔出嘅， 係啦， 即係當然啦，譬如話第一日啊，周永康做嘅嗰個宣言，亦都係好掂當嘅，佢自己寫嘅，一個宣言。但係我哋唔講嗰啲，我哋只係講就係每一晚都有好多普通嘅學生。落去喺夜晚喺晚會度發言啦，嗰啲先攞你命啊！刁文流話俾你聽，嗰啲係 touching 到咧，即係我唔會複述到俾你聽嘅，因為我真係即係我諗我因為我唔係當事人咧，即係嗰個感覺 我理解得到嘅，因為有時候參加過好多集會啊，有啲人嚟講又講嘢。咁當然有啲新面好咁樣，我 唔係佢哋最寶貴一樣嘢咧，就係咧佢哋唔做作啦，好自然啦，佢哋就係從心去出發嘅啫。即係好多呢啲故仔，譬如話你會感受到佢哋嗰個壓力，佢個壓力嚟自屋企啊，嚟自學校啊。即係譬如我舉個例，我亦都有接觸過一啲港大同中大嘅醫學系嘅學生啊。佢哋譬如話醫學系嘅學生，佢哋嘅壓力喺邊度咧？佢嘅壓力就係、是。佢哋都表示 有咩事幹就唔使做醫生啦。 佢哋話我梗係落嚟霸啦，因為我真係唔夠膽去坐，因為坐我真係驚留案底，我就已經攞唔到個牌。但係嚟到坐啦，咪嚟到呢度，呢五日嘅罷課，亦都對佢哋有影響，因為佢話，譬如舉個例，譬如話港大醫學系嗰邊嗰啲學生。 班同我講㗎，其實呢一兩日咧，呢五日裏面咧，其實我有一啲堂咧係一啲解剖堂嚟㗎。咁佢解剖死屍嗰啲堂咧，一年咧可能得一兩次。如果我上唔到咧，我係完成唔到嗰個學期嘅。咁等等啲嘢，咁譬如話講大， 多年咯。 講大啲學生亦都有表達過，就話佢話。其實我哋有要求過啲先生，佢希望即係話已經同佢哋通知咗佢哋，話俾佢聽，我哋會將會罷課，我哋支持呢、這個即係呢一今次呢一個行動。但係你唔係你可唔可以幫我哋事後補翻課咧？喂，港大嗰啲老師係撲街度唔答佢哋啊！佢話年尾之前再算啦，咁樣喎、啊。咁即係佢係俾一個即係。種種嘢都係俾一啲有形、一啲無形嘅壓力你，令到你咧最好唔好辦， 即係咁樣。 唔係，中大有中每一個學系，每一個大學，每一個唔同嘅學系係有唔同嘅處理㗎。 哇！中大嘅咪非常好喎、 啊，中大咪安排啊，中大應承佢哋同佢補課啊， 同佢補課 啊。 每一間學校都有佢哋嘅處理手法同埋個文化喺度。 我話俾你參考下。大我解釋俾你聽啊，刁文流，大學咧佢佢根本控制唔到所有啲學系啊！佢控制唔到所有啲學系咧，嗰啲學系就各自自行處理啦。咁然之後到中學咧，又有中學生嘅壓力啦。但係即係中學生我亦都訪問過好多中學生，譬如話有啲左派嘅中學嘅入邊嘅學生，佢哋都有去支持嗰下，你先感動。 唔係，我就反而覺得中學生嗰個睇法，我可能同阿傑斯唔同，因為我成日覺得係家長 support 嘅。OK， 我會覺得係、我會覺得係啦、即係某程度而家因為琴日啦即係26號啦，咁就係學民思潮講嘅嗰個罷課啦，咁、就報稱有千二人啦、我成日覺得唔止㗎啦，或者你話千二人啦，咁某程度即係呢千二人，我係覺得有家長 support 嘅，即係個家長都默許你哋去做喎，咁你又叫逃學㗎咯，咁啊唔可以叫罷課啦， 咁、我係嗰陣講曬先。 咁如果譬如即係話有千二個學生出嚟罷課，佢係成個 family 啊，成個家庭其實都支持緊佢㗎喎。 真係好嘢 啲。咁真係成可能有成六千個家庭，六千個人係 support 緊呢一班咁嘅中學生㗎喎。或者咧，喂呢下喂中學生千二人，講真，哇我真係覺得好撚多啦，但都唔係多，即係我成日覺得係嗰個 family。撐佢嗰下先恐怖啊嘛！喂，即係起碼都多六千人啦。 係， 你話呢六千人會唔會去飲？我唔知。但係講真，呢六千人有聲屎㗎啦，其實冇程度已經。 喺星期四晚嘅晚會度咧，八點鐘夜晚嘅天馬公園個晚會、其中有一位學生就好似刁文流你咁講啦，佢就解釋俾大家聽，唔好睇小我哋今晚呢度有四五千人。我哋每一個人咧，其實都背負住。嗰、那個家庭嘅授權，我哋係同家庭，我哋同成屋企傾咗，佢亦都有佢亦都解釋啦，佢就話佢解釋咗俾屋企聽，佢屋企有個細佬，咁、然之後咧就爸爸媽媽，咁佢就話咧我將會罷課啦，我亦都將會坐啦，咁佢自己個心情好複雜，但係佢個細咪去飲咯。佢、okay. 會去飲啊！ 咪但大教授係唔建議十八歲以下嘅。 佢個細唔係啊，佢係大學生嚟嘅呢個呢、這個講嘢呢個。咁、 okay. 然之後咧，佢個細佬就同佢講，佢即係佢同大家分享就係、佢細佬同佢講，佢話阿哥唔緊要啦，如果第日真係你 衰撚咗， 衰撚咗咧， 我養你， 我孭起頭加佢，哇！全場鼓掌。嗱，我講得好差嘅，佢講得好好。跟住然之後佢就同大家講，佢 remind 翻大家， 我遇咗衰。 我哋今晚唔係淨係四五千人坐喺度、每一個人有一個家庭，同埋有好多親朋戚友去支持佢，其實係代表住好多人嘅聲音。 其實呢個講法，我都同阿傑斯講過啦，講真。因為好簡單，因為你嚟女都係就都有白貨係咪？ 我就係想同你分享啦。 因為你嚟女白貨，其實都得你授權㗎嘛，某程度係咪先？喂，咁即係成個 family 嚟，咁包括你太太啊，都係支持佢呢個行動㗎嘛，攞幾一家三口就三口咯。如果你一家有五口就五口㗎啦。 咁我 喂係幾撚多啊？你知唔知其實？ 我同你咁，我又以一個家長嘅身份同你分享一下啦。頭先你講千二人，咁當然個千二人嘅家長會理解啦。但係喺全香港有好多中學生，OK？今次其實係提供咗一個，我覺得提供咗一個好好嘅公民課俾大家去上。 同意，OK？ 我真係接觸過都唔少嘅中學生。 佢哋都大家都係不約而同話俾我聽，就係、是、喺無論喺學校或者喺屋企，最即係、就是、近期呢一段時間都係去討論呢個話題嘅。大家有各自自己嘅諗法，呢、這個係對每一個中學生嗰個獨立思考係一個好好嘅訓練。咁有家長支持，亦都係有家長反對嘅，或者擔心嘅。嗱，咁我嗱、我有你頭先提起我女，咁我又講一講我女啦。我女嗰間係一間天主教校啦，我已經嬲嬲地咧，即係爭啲想開佢名，咁但係咧，我都係諗下咧，我都 保障你個女， 咁都唔係嘅，保障我女嘅，我覺得應該要俾翻一個諒解啦。我一陣解釋點解我唔開佢名先。 陳 日君 落後都要有 一樣嘢講，一樣嘢講。咁我話俾你聽，唔同嘅中學，唔同嘅天主教中學，亦都有唔同嘅處理。我女讀嗰間好不幸地咧，就係、是、反對嘅。咁佢哋喺早嘅時候咧，亦都開，佢哋咧就捉曬啲學生，全校學生咧就開咗個會。咁、那個會又冇話洗唔洗腦嘅，咁咧就又係有形地冇形地恐嚇啲學生啦。例如就係話咧，禁止學生喺校內咧去討論呢件事。第二咧就係話喺今日即係26號咧、已經一早已經講就喺26號咧，你哋係唔准帶黃絲帶翻學嘅。咁仲有咧就係咧，喺唔同嘅場合亦都滲透一啲即係一啲信息出嚟，即係話你哋可以把我哋當然攔唔到你啦。不過第日以後你嘅可能你嗰個操行 分啊 會受影響啊，又或者你罷課咧就等同有少少等有少少 逃學 俾個學生感覺咧、等同一個壞學生。OK， 等等十惡不赦咁樣。咁我女亦都交戰咗好耐，到星期四咧，佢都同我講，佢就話我想罷課。咁、我話冇問題。嗱，因為我早都同我女講咗、我話呢個決定咧。交翻喺你度，你決定點樣做，你就話俾我聽、如果你決定罷課，我一定支持你，咁我就幫你寫封信。咁我星期四晚就幫你寫一封信啦、到最後星期啊，唔係星期三佢同我講、星期四佢翻去遞信啦、星期四翻去遞信嘅時候咧，佢係唔敢遞。 唔敢遞。 點解咧？全校到嗱，全校咧做最後咧，佢間學校咧係得兩個人咧係敢遞信，然之後去罷課、其中一個仲係學文思潮嘅。 OK， 系啦，系我文思潮嘅。咁咧，然之后佢就翻嚟同我解释啊，我真系唔敢递，因为点解咧？个主任嗰两个递咗嗰两个，都俾个主任闹到呕茄。个主任就话你即系讲好多嘢啦，包括就系话你啊早唔递，迟唔递，交到咁问先递，我点交咁点做嘢啊？咁样喺度做啦。咁你知学生系惊噶，好多学生 尤其中学生。 咁到最后我女就系、多事不如少事啦，我唔递，我唔去，我唔交啦。佢我咁啊，咁我都 我 话冇所谓，我话 我 都理解。咁你咪放学落去咯，即系冇问题噶。你咪同埋啲同学放学落去咯。咁但系即系佢自己有内疚嘅，即系觉得我真系好想支持呢件事，但系我真系唔够胆咁样。咁我唔紧要嘅，我话呢个亦都俾你一个体验。我话爹哋去游行嘅时候咧，最初即系二十几年前第一次去游行嘅时候，我哋都有呢啲交战嘅，咪先？我哋而家究竟游行系会唔会出事啊？会唔会点啊？我哋谂好多嘢，我唔紧要嘅，慢慢你就会你继续。即係你自己會慢慢會長大，會成熟嘅。OK， 咁你咪自己再決定咯。咁所以即係中學生有中學生嘅煩惱啦。咁但係成件事，我覺得就係即係我哋俾我哋俾我自己睇到就係學生係今次嗰、那個即係佢哋真係付出咗好多， 而且帶動咗個呢個去飲嗰個 Hisu 係 啊 Hisu， 即係我。阿傑斯，因為有一輪冇見你啦，咁樣係呢排先見翻。 係啊， 我一路同我啲講嘅，我話佔中，喂冇乜人支持嘅啫。OK， 去飲就唔係啊，喂大佬，去飲就好撚多人支持。你見唔見到自從一變咗去飲，嗱一去飲咗之後咧，就已經唔係戴耀廷主導噶啦。 係啊， 其實係班學生去主導噶啦，某程度佢帶緊就係又講緊幾時開始罷課。OK， 由罷課之後跟住會去飲。其实已经唔关戴耀廷事噶啦，或者系班学生去令到你感召你哋去饮，即系话学生灌输咗好多活力去饮嗰度啊，唔系占中啦，已经话俾你听，占中系戴耀廷嘅，其实我觉得已经系鸠做噶啦 ，OK， 但唔系去饮呢样嘢咧，其实都系差唔多啦，系咪先？去饮佢系充满活力啦，同埋有好多新鲜嘅嘢出咗嚟，令到市民咧就系、是。嗱，我早輪都我學咧，阿爹都咁講啦，係咪先？喂，香港人唔好撐嘅啫，講真，起碼又真係唔撐多過撐啦，即係唔撐佔中嘅話， 而家去到飲呢，诶，嗰、那个比例呢其实又拉返近喎、 哦。我自己呢、okay? 个睇法系呢会觉得就系呢几日呢、所有嘅学即系由学生去做嘅运动呢系令到即系支持民主嘅香港人有个内疚感喺度。 嗯。 即系个内疚感嘅意思就系话 ,ok, 一班好纯真嘅学生佢哋都系觉得一样嘢嘅就系、是、喂而家即係好多嘢見到係一個不公平嘅 ，OK？ 無論係個政府又好，近呢一兩年嘅所有事情發生又好，甚至去到個普選呢樣嘢都好，咁佢哋走出嚟其實都係佢哋想講翻嘢就係、是、喂，唔代表任何人，代表翻自己，想個權力放翻俾人民 ，OK？ 坦白講，講真，普選啊，公民提名，喂，喺我哋呢班叫老嘢啦，阿的唔計啦，我劉傑斯。我见得几耐咗我哋讲真係咪先 嗱 係咪先喂呢一單嘢係明明狠狠切切針對住呢班學生㗎嘛話聲呢喂佢哋有排捱呀、啊、喂我哋喂幾多歲阿傑斯都四張幾啦我俾你八兜你捱三十零年啫班學生唔係呀大佬大佬有成六十年捱呀、啊、大佬喂佢哋真係知道係即係知道係切膚之痛喎、啊、當然係有一啲人唔支持嘅嗰啲係咩嘢呢上咗年紀啦啲老坑啦八十幾啦我老豆嗰啲呢都差唔多行將入唔好就我老豆啊都差唔多啦。咁佢嗰啲冇所謂㗎共產黨嚟咪敬重共產黨嚟都睇唔到。喂有啲咁嘅諗法即係老嗰班而且同嗰班老嘅一齊捉棋㗎嘛佢成班黐撚咗線囉。我老豆係非常之反對呢啲嘢㗎。但我哋呢一班呢就會好少少啦係咪先因為我仲有得捱㗎嘛有三十幾年捱。當我八十歲。班學生真係好啦恐怖啊聲聽。到時九七即係二零四六之後啊嘛。哇呢班學生隨時變成紅衛兵啊。話聲聽隨時牛鬼蛇神啊喂大佬我受曬喎。所以佢哋出嚟喚醒到佢自己更加喚醒到一啲沉默嘅香港人。呢次話聲你聽。啊阿迪斯你講先。呢次係真真正正令到有一啲沉默嘅香港人。即係話普選又好唔普選又唔關我事嘅。出撚咗嚟啊！即係學生嗰種活力同埋嗰種純潔，令撚到你哋知撚到咗。哇，大佬真係唔係講少喎！你睇下呢班學生，喂，將來要捱喎，真係捱共產黨個統治嘅喎。咁佢自然個心態趨向，知唔飲唔飲我唔知啦。好支持呢次嘅罷課同埋學生嘅運動咯。OK， 阿傑斯你講。 我想等陣我哋都會慢慢去再去分析一下今次嗰個學生運動，同以往嘅我哋做嘅所有其他嘅行動嘅遊行啦、啊、示威啊，有咩嘅分別啦、啊？頭先阿刁文牛都講咗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啦、啊，但係因為都係第一節，咁我都想去再多啲去分，唔係即係多啲去分享一下呢幾日我見到嘅嘢啦。其實嗰個都係其中一樣嘢，其實令我感動咧就係、是、首先就係、是。學生有好清晰嘅思路啦、嗯學生除咗俾我哋睇到好似頭先咁講嘅為自己嘅前途而去咩、嗯、去即係去抗爭之外。 其實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前途啊學生更甚 喎。但係仲有一樣嘢但係仲有一樣好清晰今次就係、是。好多學生都知道，俾帶到一個好強烈嘅訊息俾我哋就係、是、話呢度係自己嘅家、 啊、我哋嘅香港 呢、這個自己係自己嘅香港、okay、即係呢、這個我哋以往都講過好多次所謂我記得我有一次喺度講解釋咩叫無政府主義嘅時候、嗯、我都講無政府主義唔等於冇咗個政府係想話俾大家聽我哋需要一個乜嘢嘅政府係一個代表到我哋做老闆佢知道我哋係 boss 嘅政府呢、嗯這個呢政呢、這個呢喺今次呢譬如話你喺周永康嘅宣言裏面呢你都見到有啲類似嘅佢都有帶出啲訊息就係話佢想話返俾個政府聽呢、這個香港 係 屬於香港人嘅香港呢、嗯這個就以呢個係呢、這個係其中一個好強烈嘅訊息另外就係每一日呢我落去睇到嘅現象就係乜嘢咧？譬如另外一個現象就係話，好多大人落去支持佢哋、嗯，我都同好多大人傾過偈， 感召到佢哋啊嘛， 感 召落去噶嘛。 我話俾你聽，唔少過一個大人同我講過相類似嘅説話，就係咩？ 以前我中立嘅， 唔係呢班學生搞， 我唔會出嚟， 唔會落嚟啊，我唔會落嚟啊。 係好多啊，包括去到尋晚，即係禮拜四晚， 禮拜四晚廿五號。 咁啊，呢個故仔可以講下啦，因為喺星期二嘅時候咧，就學聯，亦或係應該學聯啦。OK， 就即係總之一班學生啦，就走去 衝禮賓府， 走去禮賓府，唔係走去呢個政府總部。 政府總部 就要求同呢個梁振英對話，梁振英出過嚟收嘢。 學聯 咁，但係咧就唔收，就唔理睬班學生。咁跟住學生咧就提出一個即係 對話 一個對話嘅要求。咁就話四十八小時內咧就要梁振英見佢哋。一梁振英條狗賊咧仲要。佢仲要喺个电视机前面咧就讲咗句咩说话咧？佢话佢认同学生嗰个一人一票选特首嘅诉求。呢样嘢系又喺度玩语言艺术，呢个系正撼家产嚟嘅。呢条捻样真系唔死都冇用嘅。咁然之后咧，勒令晒啲学生啦，或者其实好多香港市民睇到都会兴嘅，因为大佬我好明好清楚啦，嗰个诉求唔系呢个啊嘛，个诉求系话我哋要求一个真普选，而唔系而家呢个假普选啊嘛。OK， 咁然之后要求佢来对话啦，咁咪休咗佢一麦嘅，喺个台度咧。就擺咗張接凳喺度，就話等佢來坐，就要求佢帶住一支筆、一本簿，就落嚟同學生就對話。因為你知佢撚樣，好撚鍾意攞住一支筆、 一本簿 㗎嘛， 抄錄抄紙啊嘛。 咁啊，俾咗四十八小時佢，一路 last 到去尋晚咧，佢終於都係冇出現。咁喺中間咧，咁啊，佢啊淨係 send 咗，佢淨係咧就叫咗佢個。啊，同佢可能有路嘅呢個羅范啊， 羅范 咁啊出嚟講咗句説話咧，就係話目前咧就唔係一個適當嘅時候同學生對話嚇、我唔知乜撚，我哋都唔知乜撚嘢叫做 適當嘅時 候啦。咁喺呢個 你排都對話 四十八小時咧，呢條撚樣咧就揾咗一班咧就。揾咗一班學生，揾咗一班學生、去咗嗰、那個唔知咩齊心基金嗰度咧，就做咗個 show 噶嘛嚇，咁啊有班學生同佢又陪咗一齊做咗個 show 啦嚇，佢個 show 入邊就話中學生都可以佔中，咁小學生係咪都可以佔中？唔係可以罷課，中學生可以罷課，咁小學生得唔得啊？咁樣 其實真 係 得過， 梗係得啦。 如果佢哋 事實上係有啊， 係有啊， 思想清晰嘅思路，你幼稚園都可以。 事實上係有啊，可以話俾你聽。咁咧， 唔知所以我唔 好啦。咁咧就尋日咧就禮拜四晚嘅晚會咧，八點鐘咧，咁咧就學生咧就宣布啦。四十八小時就已經到此為止啦。咁佢唔出嚟見啦，我哋咧就 揾佢啦， 操上去呢個禮賓府。咁當時咧，大部分人都覺得應該都係得千零人啦，要巴閉噶啦。哇！你真 係有操過上去過？ 我哋有啊，我哋尋晚有。 有幾多人咧？ 四千，淨係 official 公 佈。你好説話先 嚇？ 係咪好説話先？ 喂，我哋嘅感覺係多過四千啊。 OK， 話俾你聽。塞到冚晒， 即係我睇好準啊！話俾你聽，我唔喺度冇辦法啦。 唔係啊，咁你聽我講咯， 順利㗎啦，緊順利㗎。 咁啊，話俾你聽，咁啊 ，official 大會公佈就四千，咁啊，總之咧就一齊租上去都喂都好辛苦啊， 係啊， 全斜佬啊，大佬，咁啊行咗好耐， 我上過六次啦， 中間就頂冚咗好多次 ，OK， 咁啊差佬咧又呢度折嗰度折，為乜咧？因為三更半夜啦已經，咁啊梗係希望。折得你，即係拖一路拖延咪等，應該希望少啲人多。 喂，因為其實某程度幾熱噶嘛， 冇少度啊，上到去逼爆啊。咁但係咧，然之後咧，差佬咧就焗咗我哋，就去咗後面後門，呢個禮賓府後門。 係咯， 正門就唔俾我哋入，唔俾我哋過去。咁咁咧，其實咧嗰個過程咧就大家就要學習啦，即係去到嗰個過程就係、是。因為係學生帶領嘅，咁咧就有學生揸麥就話咧，都要到此為止啦。咁啊，聽日咧我哋就繼續即係阿之峰嗰度今日嗰壇嘢咁啊，幾點幾點鐘喺邊度等？咁希望大家有支持啦。 散咁啲啦。 咁開始有人鼓噪啦，又開始有人鼓噪啊。咁就話喂， 我堅持落去，堅持落去， 而又到此一遊咁樣。咁啊，多數呢啲聲音咧，包括我有嗌嘅。仲有啲大部分都係大人嚟嘅 ，OK， 因為我都要做個懺悔，咁學生係即係不知所措嘅 ，OK， 咁然之後咧，佢哋就後尾咧就佢哋又咁咧，佢又做過幾個提議嘅，就話 不如大家一人接隻飛機就掟入去啦，然之後就散咗佢啦。咁、亦都有啲學生呢，亦都有啲學生呢就自己表達，就話就同返啲大人講、喂，我哋唔諗住今晚俾人拉㗎喎、今晚俾人拉，因為差佬呢就已經由黃旗跟住再紅旗就隊即恐嚇我哋㗎。咁已經係咁，所以呢有啲學生嘅意見就係、喂，如果我哋今晚俾人拉咗，我哋玩唔落去㗎喎、跟住仲有好多嘢要搞㗎嘛、等等。咁所以呢就又膠着喺嗰度，呢啲阿刁民牛就有好有經驗啦，即係咁呢個係對佢哋嚟講，我覺得係一個成長嚟嘅。咁、首先我自己就會做一個道歉先啦。 我聽到開心， 因為 我覺得就嗱呢、這個咧，我自己我想做一個少少嘅道歉咧，就係、是、我尋晚我都好，你知我把聲又大啦，咁、我都好興咁樣，我兇過佢哋嘅，係啊，我話聽日嘅嘢，我同佢講話，聽日嘅嘢聽日先做啦，今晚呢度搞掂佢先啦，即係我又咁兇佢，咁佢哋係後屘咧。佢嗱， 其實你咁講冇問題。 最後嘅決定咧，最後決定就係有好多人，有啲人就你哋就自己決定啦，各自自己決定。咁啊，就最後留守喺嗰度咧。學生講有800，咁啊差佬講有200，咁我諗大約係300-400人啦。有啲大人都陪佢哋喺度留守嘅。咁呢、這個，然之後跟住個結果就唔使我講啦。差佬係冇拉到，然之後朝頭早咧，佢哋就 去 突圍咗，就去撚咗正門。咁然之後就搞咗一輪啦。但我想做埋個道歉就係乜嘢咧？就係、是、我都想話翻俾有一啲人聽，有啲大人聽，特別係嗰啲即係。看似好凶狠，讲好好讲又好凶狠， 做个碌撚， 做就碌撚，仲、 okay. 有啲蒙面撚，有好多蒙面撚噶。话俾你，今晚星期五晚9、2、6个咧，呢次大龙凤咧，喺现场系特别多。我想讲嘅就系、是，你哋要尊重翻呢一个系一个学生嘅运动，呢个系我自己嘅想法。OK。唔好搞和佢，因为同埋学生係好容易，佢哋未必有咁多经验啊，佢哋好容易受到嗰个现场环境嘅影响啊。咁今日你知道啦，因为今日喺白天开始就已经有嗰啲咩广西社团、就已经霸咗个公园啦。 占领咗公园啦。 咁冇啦，因为之前嗰几日冇呢个运动系 pure 好多嘅。但今日呢你一有广西社团就自然就有啲乜嘢系啊？又乜嘢？又有啲蒙面撚啊？有啲咩血啊？嗰啲咧又落嚟又搞。我只係想同大家講，嗱，你當然啦，你哋有你哋嘅想法，但係我希望你哋要諗翻就係呢個運動係呢個運動係一個學生嘅運動。我自己嘅睇法就係咩咧？我覺得同以往嘅運動去比較，就係話呢一個係一個幾 pure 嘅一個直接民主嘅運動，其實冇乜話邊個帶領大家、，OK， 學生亦都冇乜能力去帶領曬所有嘅人，但係大家要尊重翻嗰今次成呢五日，其實一路搞落去都係一個學生嘅運動，唔好搞到即係唔好搞到一啲亂子出嚟咯。 即係好簡單啫，學生運動咁樣，係先阿傑斯講好開心啊，點解咧？即係。呢啲咪真正民主咯， 系啊， 明唔明啊？ 真正直接民主啊！ 我有权， 系啊。 话点解我点解要走啊？喂，我有权话我要留啊！ 系啊， 即系有各方唔同嘅声音 ，OK？ 呢啲咪民主咯，大家可以和谐包容，呢啲咪民主咯。 系啊， 民主嘅真正意思就系呢样嘢啦。OK， 你讲到话，如果你系蒙面男嗰啲，其实嗰啲个叫咩啊？死咗咩杀啊？ 吓 咩杀啊？ 其实唔系净系戴面具噶。而家有啲求其揾塊手巾啊，揾塊絲巾攬住， 好似阿爾蓋達嗰啲咁樣啊！ 我一陣俾相你睇， 得，傾埋呢度先。喂，我都唔覺，其實我唔會覺得有問題嘅。OK， 我唔覺得有問題嘅。但係講真，如果你係咁驚，俾人認到而影咧，因為佢哋有個講法嘅話，我唔可以俾人認得出嚟，因為可能會影響到我屋企人。OK， 你係蒙面係可以嘅，但係講真，你蒙面咧，你係零成本喎，你記住。 係啊， 係啲唔蒙面嘅人就要幫你孭埋揮喎，好似長毛嗰次咁樣啦。係咪先？有個蒙面嘅衝襲咋嘛，咁長毛咪坐監囉。 係啊。 就呢次咁樣。OK， 如果你蒙面嘅就唔該你唔好咁勇啦。係咪先？你唔好搞壞佢。一肯真係用真正面目去見人嘅人就行動啦。你咪去做輔助咯，我唔係話唔俾你哋啲蒙面嘅朋友去參與 一個運動噶。OK， 越我覺得人越多越好嘅。OK，但係講真，你既然係咁擔心 ，OK， 你自己嘅樣曝光影響你屋企人， 係 OK， 咁你就應該褪下一步啦。俾一啲唔怕 ，OK， 可以做到嘅佢。嗰啲唔蒙面嘅，佢冲佢自己负翻佢自己责任 ，OK？ 啊，甚至乎都黄之锋啱啦，俾人拉咗啦 ，OK？ 系啊， 系啦，喂，因为佢蒙面，佢拉咗佢负翻自己责任。喂，呢啲先至公民抗命啊，唔系蒙面嗰啲系啊。啊，如果你譬如对住一个暴政，你要掟手榴弹，就要汽油弹，你就革命，你就真系可以蒙面。 冇错，呢个唔系一个革命嚟噶。 呢个唔系一个革命啊，呢个只系个一场社会运动嚟噶啫。 系啊，冇错。 清清楚楚啊，你唔好以为听咗啲懒人讲，跟住就。啊！我自己都眯埋只，蒙咗面冲过去，你好卵威啊！或者你害卵咗人啊！或者你听，你对个运动冇好处啊！ 我最后做少少补充就系我啊，即系我非常认同阿刁文牛讲，就系、是、记住呢一、這个唔系一个革命嚟嘅，和平理性非暴力。你唔中意听和理非非都系咁话呢样， 你咪唔好嚟咯。 呢三大原则系要守住嘅 ，OK。但系因为呢个绝对唔系一个革命，我哋冇刀冇枪嘅 ，OK。我哋 你革命我同意 ，OK。 系 你咪自己行过去革命咯。 革命就再令人处理， 系咪先？你如果譬如喺遮打度饮紧嘅话，你咪行去 西环 掟汽油弹咯。嗱，建议啫吓，我冇叫你真系做啊。或者你咪去咯，唔好话唔俾你去。 但绝对唔系呢个行动嚟、 啊。但我唔会掟嗰个咁解咋 ，OK？ OK。 啊，杰斯，你讲埋佢。 嗱，我哋休息一阵咯，唔讲咯，我哋唞下先啦。咁今日嘅我哋有，我拣咗好多歌啊，我想好想用音乐去送俾呢一班朋友仔啦，支持下佢哋啦，同大家用音乐去分享我想带俾大家嘅一啲信息啦。咁跟住落嚟揀咗呢隻歌呢係屬於 YouTube 㗎，咁歌名叫 I Go Crazy If I Don't Go Crazy Tonight， 呢隻歌呢特別係為年青人而寫，咁入面有啲歌詞我覺得好好㗎，就話每一個年青嘅世代呢其實都會得到一個機會呢係去改變呢個世界，最可憐呢就係有一啲國家或者啲政府呢佢哋唔鍾意聽到呢啲 boys and girls 嘅聲音，咁啊，因為咧呢、這個最甜美嘅聲音咧，其實就係呢啲 from 呢啲 boys and girls 嘅，咁啊我哋應該要聽得到佢哋嘅聲音 ，OK？ 咁啊，所以呢隻歌我覺得好有意思，咁啊特別送俾呢一班學生啦。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第二節嘅北上頻道，我哋繼續講下呢個學生嘅麻煩。